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就出现咗我独一之功去讲去做节目。本来请咗嘉宾，但嘉宾有事，今日嚟唔到，咁冇办法啦。咁节目一定要出街嘅，咁我就死啦。一个人可以讲几耐咧？咁睇下挑战咗自己极限啦，可能分钟五分钟 cut 咗线噶啦。嗱，今个礼拜咧，应该当系新番嘅番外篇啦，因为新番阿超监佢自己就唔录开特摄片。以前咧。蒙面超人呢仲叫做有啊小直啊佢哋可以帮我手顶两句。但发现到而家走啊走啊战队呢就得我一个啫。即係之前战队偶尔都做人睇啦。但近呢几排我发现到战队荒漠里面我甚至我识嘅人里面好似得返我一个仲系有追战队。咁今次列车战队就我一个人讲咁就尽讲啦。因为始终你之前我呢个节目讲其实讲得唔系好多嘅。嗱列车战队作为战队系列就相当于三，唔知就四十几啊，唔记得所时间啦。唔知我抄下资料先。之后今次战队咧，佢接住系啊系啦，战队第佢系第38套，第38集。咁之前咧就接住系兽电战队，再之前就系特命战队嘅。咁佢作为前三套咧，佢相比起玩算系几拖，我覺得即系东影嘅呢个，我覺得系东影成个制作部嗰个政策嘅。不论系兽电战队同埋同期光美嘅心跳光之美少女咧，都系刻意走啲叫创新路线，佢想试一啲唔同嘅表现手法，例如话系每一集每几集一次就换下战斗手法啦，剧情嘅大转方向啦，或者系角色嘅描写，佢想试一下新嘅手法嘅。咁我作为创新试下应该嘅，即系你始终你唔能够永远都食老本，行下行下行去行去公式噶嘛。即系讲即系好老实啦。今年下山健人写嘅隐忍者咧，守卫战队就真系有啲要翻翻去早期嘅战队，都唔系其实早期啦，即系十年七八年前啫。即系例如话系光冒险战队啊，授权战队啊，天装战队嗰种级数啊。咁唔係話好唔好嘅，即係我呢啲嘢睇下，即係可能僆仔會比較仲會接受嗰套啊。但我作為一啲睇咗戰隊咁多年嘅人嚟講，隱忍者就真係欠咗一個新鮮感，就真係有啲即係又嗰啲嘢咯咁樣。嗱，講翻列車啦，列車戰隊咧係小林正之又再幫東影救忙嘅。佢作小林正之本身佢其實唔係主要都寫拉打啦。佢今次走過嚟，我佢有少少係接住三條綠寫獸電，因為獸電本身佢嘅責任就係去嘗試新嘅模式，去試下點樣去喺個戰隊呢個系列裏面玩到咩新花樣。咁劇情佢一路咁帶落去啦，咁你佢一個試新花樣，你劇情你一定要有啲差嘅，即係例如話你。啲劇情唔連貫啦，或者有啲角色嘅戲氛唔夠，咁呢樣心跳組同埋獸電都有呢個問題。嗱，獸電組咁樣主要角色都成六個，跟住再加埋咩傳說系列十幾人，究竟即係勉強仲記得嘅，即係如果你每一集都追嘅，一定記得。但係如果你追少一兩集，你發現到哇，你記得啲名啊，甚至嗰啲咩傳說組咧，有時啲名都唔係好記得嘅。人山人海去到一個攬啊，即係佢想試啲新嘢，即係挑戰戰隊最多人數啊。各种战队剧情一年几集都同一个剧情咁样，好呢啲手法对僆仔嚟讲比较攰，系啦，因为记唔到啊，你主要角色仲勉强记得到咁，但一去到嗰啲传说系列，你边记到啫嗰啲人名？即系我净记得眼镜娘啊，其他眼镜娘啊，阿 Tony 咁样系咁多啦，跟住剩翻啲有嘅样个样记得，但系唔系好记得个名啊，佢做过啲咩嘢噶啦？咁今次咧就回归传统，而且就。五加一即系最传统嘅，因为一定有第六个嘅，唔系嘅话咧，你去拍到第十零廿集嘅话，又系唔知点样去带剧情，即系等于光美咁样，中间一定有新角色嘅，唔系嘅话咧，你去写到中段嘅话，你系好难有个新嘅转，即系好听啲嘅，一就剧情有新转折，唔好听啲嘅就系、是、咁你有新玩具啊嘛，你净系加强化玩具唔好够起嘅。好啦，咁去到第今次列车战队啦。佢虽然就话系走翻黄道嗰只，即系传统嘅战队变大打怪兽，但系佢今次咧，小林正之就偷偷啲试新嘢，佢就唔系偷佢就唔好似之前特命咁样，即系特命其实就是、我觉得特命已经唔系叫试新嘢咁简单，即系而家大革命噶啦，系将几乎将成个战队嘅传统推翻咗一半以上， 观众唔受，东影差啲都唔受啦。咁最后虽然就东影有啲介入啦，即係睇到啲水木一郎叫声嘅武器啊，一啲好自然战队传统嘅手法，但係小林影勉强都叫做保咗住佢嗰支 style 同埋嗰啲雪教味。今次佢就少啲，佢就冇再雪教，就完全係佢只讲佢剧情，即係有啲似返早期有另一套名作啦，试战队。咁今次列车战队首先就係佢作为试新嘢，第一次佢应该第一次嘅，佢采用咗所谓叫做公路电影。公路电影模式就係主角坐住架车去到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方停车，遇到某啲人某啲事，好啦，搞完啦，处理完啦，跟住主角拍拍屁股去另一个城市，就遇到另一个人另一个故仔。列车战队其实就走紧呢路线嘅。去主角五个人坐喺列车里面去某个城镇，咁呢就帮个城镇打起怪兽，或者将个城镇由封锁到解封。有一个城镇嗰个城镇，而每个城镇就有唔同嘅人遇到唔同嘅事。主角就唔係话好似以前咁样有个秘密基地停留喺某一个位置嘅。咁好处就係呢类劇情呢，你就因为佢唔会有固定喺某个位置嘛，就唔会话出现咗就係、是、嘩你真係打嚟打去咗个位置㗎喎。即係你唔会成日见嚟见去，真係喺东京，因为战队始终你个秘密基地你就唔能嘅话走嚟走去嘅。就除非你係好似海贼战队咁样啦，因为海贼战队佢话到明嘅，就係搵返其他战队嘅 Ninja Key。咁你搵只 Ninja Key 嚟走嚟走去㗎嘛，但其他战队你发现到係点解即啲人淨係喺你基地附近打嚟打去嘅呢？最多去实在去深深好好噶啦，即系当集如果东影俾嘅预算够嘅话，咪去深深拍下剧情咯。但一般嚟讲，你咪拍嚟拍去咪嗰几外景，即系未止去到井上敏树咁离谱，唔系运动场就系码头位桥底咁打。但系你由啲剧情你预咗你悭钱嘅，咁今次咧都系你都系用布景，咁你冇唔通真系走去咁个城走嚟走去咩？但系咧佢今次咧就因为佢本身就话到明嘅，就唔同嘅城市，咁你日本城市。除非你话系去到真系好有特色嗰种，唔系嘅话，其实个个小城镇都系差唔多样嘅啫。即系你坐去日本啲坐火车经过啲城镇嘅话咧，其实个个城镇你唔系好刻意分嘅话咧，你唔会睇得太大分别。咁佢今次咧就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就一路去逐个去解，就前半基本上就以呢种所以叫做公路电影嘅模式去处剧情。咁咧就变咗就多咗啲新鲜感，同埋一路去换。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多咗新鲜嘅就系唔系话佢唱戏嗰啲，即系唱名，因为今次唱名咧就采用咗就系变身器唱名，即系东影近排啲换啲好似系 W 开始嘅《蒙超人 W》，就系佢玩具咧有发声系统，咁你揿个掣有声音，结果咧哇嘈冤巴闭，一揿个掣就呢个嚟嘈冤巴闭，今次都系。但通常咧，戰隊咧就只嗌嘅主嗌名嚟，我係乜乜一號、二號、三號，或者係紅戰士、黃戰士、白戰士咁樣。今次又係由個變身器模仿日本車站嗰啲嗌法，二車一號、二號、一號、二號、二號咁樣重唱兩次。依啲你坐日本火車咧就聽得多噶啦。同埋今次佢採用咗就第二次就主角可以變色。之前咧主角色就系固定嘅红战士，基本上红战士 99%， 我唔敢肯定 100% 啦，因为三十九年嘅战队里面我睇咗都唔够，都冇五分一。但系我信任中咧，红色基本上就系黄道一号嚟嘅，跟住咧就黄啊，跟住咧粉红色咧就粉红色同黄色系最热门嘅女性用色，跟住蓝红绿咧都系好稳阵噶，黑就两睇，有时有时冇。或者白都系嘅，但今次咧就采用一就列车嘅话就一二三四五六号六只色，就主角可以交换佢变身个火车头模型，就可以交换变身。所以喺之前兽电战队嗰时咧，出现咗就是先出现粉红色嘅一号，然后换成红色一号，跟住同兽电阿倾去做拍掌嘅交接嘅。呢种玩法头嗰几集都俾人，甚至小林正之佢都吐槽啊，就话你玩够未啊？好乱啊，画面玩到。事实上，但系咧，佢当然，我觉得其实冇乜必要嘅，因为其实就算你换咗，因为就算换咗色，你主角都换埋武器，但系咪又嗰种？即系你唔系话可以话系 换咗色嘅换咗武器可以由一变化，但系实际上前半决咧呢种玩法唔多嘅，最多就系换嚟换去换嚟换去。好啦，去到中段开始，小林正子摸到呢种新玩法嘅点样控点样用，就系、是、喺战斗时不利用换色去扰乱对方，即系嚟话突然间红色突然间变咗粉红色，跟住而家个粉红色变咗红色，因为佢换咗颜色嘅话咧，连武器都换埋。咁你换咗武器嘅话，咁你咪突然间唔知点样打法咯。咁呢个做法咧，就喺前段中段咧，都系喺战斗上面系多咗好多花样嘅。另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今次佢所谓利用咗所谓叫imagine 想象，所以喺啲战斗方法战斗嘅必杀技上面咧，就好多武器上面你唔会觉得会有嘅，即系例如话突然间变咗音符啊，诸如此类，又或者啲写字内边木工咁样。呢种利用想象咧，就多咗一啲叫做极其上天开啊！因为佢成套作品，佢嗰、那个唔系最主题，应该佢我又唔知点形容咧，即系例如一个叫 keyword 咁样，就系、是、佢想象主角利用佢想象力去做一去就变成武器。所以喺好几场战斗里面咧，啲攻击其实真系完全系噏佢噏就系噶啦，完全系谂得咗就可以玩。对细路仔嚟讲系好开心嘅，因为佢画面够华丽啊嘛，你唔系话好似之后嘅忍者咁样用飞镖一定忍术噶，或者之前兽殿战队一定系猛兽力量，佢今次多咗奇怪搞怪招式，就过瘾好多。然后咧，另一个应该都算系新嘢嘅，就系、是、今次系应该历史第一次就系五个细路同五个大人嘅一个战队。住今次劇情一開始咧，就係四個列車戰隊啦，就喺彩虹路線嗰度。而主角主角咧就掟咗去黑暗路線。最初就冇講嘅，即係頭嗰十零甚至廿幾集咧，依、這個伏筆佢都係一路都唔講嘅。係去到後面就中段啦，就解開咗伏筆，就係原來主角萊豆咧同埋佢而家四個咧都係細路仔。个城佢住嗰个城市就俾黑暗路线毁灭咗，咁佢五个人咧，因为佢好强力想象力，所以就被选咗成为特级战队，喂，特命战之前成立咗乜嘢列车战队，但系咧为咗对付黑暗能量，就要将佢变成大人，咁变成大人咧就佢同时兼顾咗就系细路仔独有嘅强大想象力同埋大人嘅战斗力。第一种代价就系、是、如果一路长者入去嘅话咧，佢有可能变唔翻细路，即系话佢永远都只能够成为大人，就失去咗童年。即系典型小林正子嗰只啦。小林正子嘅剧本一向作风就系、是、你要得到一样嘢嘅话咧，你一定牺牲一样嘢。而呢样嘢牺牲系唔系话系你被逼或者系你唔知道莫名其妙知道嘅，你知道呢个系牺牲，你有得选择，但系你去选择。咁去到咁咧呢个细路靓仔变大人啦，去到后半。因为就揭开咗真正嘅就系莱德点解会系弹咗喺架车嗰度，就系、是、原来莱德喺佢城镇俾黑暗力量侵占嗰时，佢遇到黑暗王仔Jeddo，佢同Jeddo佢将佢自己失部分嘅光辉混入Jeddo度，而Jeddo将佢自己黑暗力量用咗一部分入去阿莱德身上，咁莱德咧就变成咗佢长期同敌人战斗啦，再加埋同黑暗王仔嗰个交集啦，就令佢开始有啲。比其他人侵蚀更严重，佢又可能变唔翻细路，咁佢又选择咗就系其他四个有可能变翻做细路仔嘅，又翻翻自己城市做翻佢本来嘅身份，由莱斗就一个人去同皇帝决斗。呢、這个最后当然就系其他四个人谂翻起阿莱，因为变翻细路仔咧，佢要失去咗大人嗰时嘅记忆。咁王道桥段就系最后嗰两集，其他四个人记得翻阿莱斗，然后变翻做大人，然后走去同佢打。呢、这个预咗嘅，因为唔系嘅话，最后一集唔通你真系好似兽殿战队咁样倾一个，一个人同大魔王只抽咩？呢条莱德唔系呢条角色，即系呢个所谓嘅万能型角色咧，喺兽殿同埋心跳光尾系出现，但系今次莱德系比较传统翻嘅，就系嗰啲热血笨蛋型，但系佢有小林正子嗰只就系、是，如果牺牲我一个可以解决咗问题嘅话，我就牺牲我一个啦，呢、这个就系小喺列车战队仍保留咗小林正子一贯嗰种所谓叫做我觉得叫自我满足型啊。之后我拆开讲下我对小林正子嘅英雄嗰睇法啦。小林正子佢个剧佢一向以来咧，佢嗰个主角咧有一种叫做 我唔好听嘅叫自我完结，就系、是、佢战斗唔系为咗一种叫掌声或者系一个认同，即系佢唔系为咗得到你认为我系英雄，甚至佢都唔系为咗所谓叫反英雄，即系我就算做唔到英雄，得唔到掌声，我都你憎恨我，佢都唔系嘅。小林静子佢做嘅剧，佢写嘅剧本主角好有一种强烈嘅谂法、就是，就系我做呢件事唔系为咗要做成为一个英雄。或者是或者得到掌声，或者得到人咩嘢，一种外间我哋比较容易理解嘢，而一种心灵满足系一种，就系我认为我应该做呢件事，咁我就要去做。小林静子喺列车战队呢、這个最明显例子啦，我听系啦，应该就系得柯船里面啊火影师。佢其实喺后半有一幕就系讲成班成个广场啲人咧去阿影师求救。当时唔讲边一个讲就系佢只系去求救啫，佢冇咁多谢你。但影师就系、是、我仍然就系、是、就算佢唔多谢我唔紧要，但我仍然要去做。重点唔系在于对方多唔多谢我，或者憎唔憎我，而系当你认为嗰件嘢值得去做，你就要去做。呢样嘢呢种接令喺另一边客串，即系客串啦，就系、是。佢帮牙狼写外传写绝狼嗰时，喺最后一集，阿玲咧喺嗰个邪教大本营时，俾成班人嚟捉咗时，绑住嗰时，当时有心啦，就系你谂住去救呢班人，嗰班人从来唔多谢你嘅，佢甚至佢咁憎恨你，咁要去拖你后腿，你咪仍然要帮佢啊？但系玲就系、是、咁，我系魔界骑士，我认为我应该做呢件事，我就要去做。来斗今次都系一样。佢当佢变咗到大人嘅时候，成个都市佢屋企阿妈佢其他人全部唔会记得佢㗎喇。佢甚至唔系英雄都唔系，因为你有时候做英雄都话如果做好似之前拉达之前海姆咁样，就系成为神一样存在，甚至成神添啊，新世界嘅神咁样啦。虽然有沙大咁嘅衰样，咁佢成为咗神，你起码你个传说啦，你仲有一个虚荣感，但你冇人记得你㗎，就好似电王咁样。佢冇人记得咗你，当你存一个存在，一抖咗你，冇人再记得佢存在嘅话，咁你做嚟做咩啊？你个虚无嘅，你即系话你嘅努力，最后除咗帮一堆人之外，嗰人系唔会记得你，你系连名称攞唔到，你虚无，但系你仍然去做，点解？因为你觉得嗰件事只有你可以去做，你系必须要去做，咁你就要去做。一种叫做之中系只存在于个人性嘅价值观，呢样嘢小林静子系贯彻咗佢个。到作品里面差不多就是小林静子主角的王道了。你如果没有这种决心的话，你就不是小林静子写的主角。当然啦，他如果是改编剧本的话，甚至改编剧本都有这个倾向的。即是例如进击巨人里面艾莲这样，他杀巨人，他其实不是想要为了即是多谢，不是为了是成场被人多谢他，而纯粹就是我想报仇，我杀杀所有巨人。呢种你就多唔多嘢我唔介意，甚至甚至我都唔介意。总之，我认为有啲嘢要去做，我就去做。至于同虚渊源出道作嘅 best writer， 即系虚渊源写动画剧本出道作 best writer 咁样啦。苍白骑士好似亦做，都系嘅主角就系、是、最后主角又系完全化成一白灰，冇人会记得佢。但系有乜所谓啫？你做呢件嘢就做呢件嘢。咁啊，来斗就系抱咗决心，而最后。结局最后当然啦，儿童因为始终你战队嘅话咧，你写得太灰暗嘅话都几大镬，即系去到之前特命战队咁样，魔法王啦，即系俗称魔法王特命金咁样，最后消失咗嘅，你佢因为佢好啲，因为特命金始终唔系主角，即系唔系核心主角啦。但如果你话红战士去到最后消失咗，冇人记得佢，细路仔唔要接受。就大人都难接受啊，因为你喺一套动画，我讲就系一套动画创作或者特摄创作，又系商业向嘅，永远就大唔系应该系啦，佢 happy ending 系会比所有艺术价值重要，即系有时越喺艺术创作同埋大团圆结局之间去选择嘅话咧，大团圆系绝对会比咩艺术价值好，你边个即系？你话好似咩悲，即系悲日本最拿手啲青春悲剧，睇男主角遇到个少女，遇到个天才少女或者奇行少女，跟住同个少女相恋，系发现个少女系有绝症，佢嗰啲奇怪嘅行动系因为佢有绝症，所以放纵自己。好啦，最后女主角死咗，男主角 是很伤心，但他会在这次恋爱里面重新找到自己的生存意义。即是四月是你方言如此啦，一大堆青春爱情片都是这样的，这是日本平均日本两三年甚至两三年一两年就会有一套。咁佢重点系佢死咗人，即系例如话，即系死亡唔停止嗰只就系、是，即使佢有牺牲，但系依个牺牲带来咗一样嘢就系、是，你觉得佢哋牺牲值得？但系如果战队主角死鬼咗，已经唔系牺唔牺牲问题，就系细路仔唔会消化到俾依咁深奥嘅主题啊！即系你就算俾一个好你话佢牺牲保护世界和平，但系以小林正之嘅做法就系、是，佢其他人系唔会知道嘅。咁你咁对僆仔嚟讲，佢会好伤心嘅。哇！我哋英雄。做了咁多嘢，牺牲咗，原来冇人记得噶。咁我做英雄做咩啊？呢样嘢会比较系一个东影系唔会接受呢种玩法嘅。所以几次战队都系，例如话系是战队咁样，阿殿下，佢曾经一段时间内佢系失去咗一切，即系佢本身系假殿下。当真殿下出嚟嗰时候，佢连佢自己唯一嗰个生存空间都冇啦。咁佢选择咗同敌人决斗，同十壮决斗，希望一次叫算系叫自杀啦。即是希望在决斗上死亡，因为只有同十壮决斗，殿下他仍然是那个殿下，他不会是，他不是影武者，也不是战队的红色，而是我只一个人，我单纯一个人身份同敌人决斗。而去到今次列车战就是阿莱德就是，如果用我的消失去换回人类的存在的话，起码最低限度起码还有四个，不会说全部没晒，而且他知道就算其他四个橙色阿明都会记得佢。佢未至于去到完全冇人记得嘅地步，即係唔话佢惨到好似玉豆咁样一消失咗呢就全世界都唔记得咗佢，得返梁太郎一个。即係係最惨嘅情况。但玉豆唔系主角㗎嘛，唔系主角，系以小林正子嚟讲，你唔系主角嘅话呢，玉豆系特别得心应手嘅。即係大主角，虽然好多情况之下佢主角都好离谱嘅玉豆。咁最后终于打得一隻豆啦。嗱，讲到 Jedo， 好似之前都喺另一个节目讲过，佢系历代里面我近几年啦，近十七八年嚟，作为东影嘅反派里面系最可怜嗰、那个，就唔系可怜啊，系悲惨啊，用悲惨形容啊。佢本身作黑皇帝，佢无意中感染到阿莱斗个光，因此佢不断去追寻咗所谓闪亮亮东西。问题就是他追寻这样东西，他发现到最后就是原来这样东西从来都不是他应该追求，甚至他都没可能追求，因为黑暗王就是追求闪亮亮做什么，这样是矛盾的，他自己就可能都有一种矛盾，但他发现到就是原来他追求的矛盾就是来自莱斗，一种就是你一直以来追求就是在敌人身上发出来的，所以他最后其实是很痛苦，就是他毁灭的世界就是当你发现到你一直追求的东西原来是一种很虚幻，一种虚幻，一种不应该，一种不存在的东西的话，那么你人生做什么意义？所以最后他消灭这个世界不是因为 他说要统治世界，黑暗统治世界，而纯粹就是那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追求了，那我还可以做什么？那么让世界等于世界没有所有光辉算了，即那没有东西玩了，我打烂他的世界了，即是自暴自弃的。另一样东西就是今次作为反派啦，以往啲战队反派咧，虽然唔敢话铁板一块咁嘅明争暗斗啊，点都有嘅，即系争锋呷醋啊，即系例如话好似而家，即系而家 Drive 咁样，几个干两Brian 同埋阿 Madeline 咁样去争锋呷醋，得呢样嘢正常嘅，但系今次黑暗路线咧，系几个成员咧，啲侯爵啊、伯爵啊、夫人咧，个互相勾心斗角，甚至已经唔系勾心斗角啦。嚟阿夫人利用佢个女阿闪的姑娘嫁俾皇帝，希望吞噬皇帝，简单佢就以下犯上。结果皇帝技高一筹就推翻咗佢，但系咧佢又冇消灭阿夫人，因为佢吸收咗阿闪的姑娘嘅时候咧，佢喺闪的姑娘身上面揾到光辉啊，即系佢一直追入光辉，就闪的姑娘身上面系有嘅，一部分一啲嘅，咁佢就喺呢个身上面觉得揾到啊，佢追求咗起码就系、是。虽然不是他最需要那种，他最真的想要那种，但是有都好过没啦，即是勉强用住先啦。咁他留返夫人，跟住福山那个黑蓝爵啦，嗰啲就同埋跟住呢就将军，又一路黑蓝爵呢就一直作为他中心大将，但将军又想推返他，变成咗就喺黑暗路线里面呢都几方势力去混战。例如将军咁被皇帝杀咗之后炸死，然后就搵咗阿 Akira。 两个联手去打皇帝，然后最后一战，即系中间当然都系打唔过噶啦，伊利王道，因为皇帝系最后大 boss。咁好啦，打到最后啦，阿闪咩姑娘系揸翻成个黑暗城堡去翻黑暗世界，呢样嘢系几妙噶。一般嚟讲咧，战队即系呢个系战队王道就系、是、反派大 boss， 最后系一定要被 KO 嘅。咁你睇呢类片？你嘅希望睇咧就坏人坏人被打败，主角得伸张正义啊嘛。但今次其实主角严格嚟讲，其实冇乜点打败嗰、那个黑木线干部嘅将军系俾皇帝打败嘅。跟住阿白雀同埋侯雀咧系俾皇帝吸收咗，有夫人又系俾皇帝食K 好似系俾皇帝 K 好咗噶。睇翻先，睇翻睇翻阿旧村灵嗰、那个系啦，俾黑皇帝 K 好咗嘅，即系话。所有黑暗路线嘅干部冇一个系俾主角打低嘅，全部都系俾皇帝吸收咗又好，杀咗又好。而最后皇帝系俾闪咩姑娘拖翻去黑暗世界，应该都算系啦，都系创先河噶啦。所有干部冇一个被打败，几妙嘅呢个系啦。但系亦都咁，即系讲真，我都算最可怜啦。即系作为一个黑暗皇帝。身边冇一个身边咧，冇一个，有人想过，但系佢又唔了解你谂法。你唯一追求紧样嘢，又唔系你追求嗰样嘢。到时即系，如果咁可怜嘅角色再俾主角打爆咗嘅话咧，都几无奈。题外话，即系纯粹真系题外嘅。最初黑暗皇帝个样咧，我立立眼吓、啊、绿川光，即系若当然啦，近睇之后佢梗系唔系绿川光啦。个样眨眼立立话啦，哇！如果六川哥配咗六川哥做演真人角色都几妙喎，事实上个都唔差。六川哥虽然老咗少少咁样，即系四十几啦佢。好啦，嗱讲即系讲讲翻即系差唔多啦。今次列车战队咧，作为新意上咧系唔够多嘅。佢卖列车都好，即系佢每一集 ending 都有介绍啲日本火车，即系你话作为火车迷嘅话会睇到开心啦。咁就算你唔睇火车冇乜所谓嘅，其实。整体我几满意，同埋啱啱好咁巧喎，真系咁巧嘅。另一边公路铁道队咁样嗰面咧，又系福山润六江由呢度又系结果就啱啱就成为一个 crossover。结果我初以为会有 crossover 噶，但结果冇啦。东影啫，因为嗰套嘢其实嗰套轻小说改编嘅讲列车嘅，我真系唔好读，真系费事再闹佢啦。咁相比嘅呢套好睇好多好多。或者咁讲啦，即系小林静子 fans 嘅我系比较偏心嘅，我会觉得如果你攞佢嚟同完成真系叫可能系战队近十年嚟战队就十年啦，战队之中咧，佢绝对未算最好，对我嚟讲咧，最好排咗咧一定系特首战队嘅。即系啱好啦，最新消息啱好最近咧就系特首战队重新读布威化，就甚至布威化之后咧，又啱好推发表申请，就系拍个条 Ten Years After， 由翻原班人马系原班人马吓、啊，就重新拍个OVA 呢样嘢咧，英又真系只有战队先得，因为美国嘅英雄咧，佢因为佢不成日换主角，即系我究竟有几多个蝙蝠侠我都唔记得几多啦，同埋佢啲剧情咧系乱咁换噶嘛，即系例如电影版嘅复仇者同漫画版复仇者系两个剧，系可以有两个世界嚟嘅，即系佢会兜嚟兜去，或者因应剧情啊，因应饰演员咁样去就。但系日本嘅战队咧，呢方面冇嘅，你系嗰个演员咧，就永远系嗰个演员，观众系唔会接受，即系好难去接受一个就唔系你嗰个演员演，即系无名超人咁，大家你一定系无名超人一号，你一定系记得本乡猛嘅，即系藤冈宏嘅。你换咗其他人嘅话，你换咗换咗其他人嘅话咧，观众系觉得呢个唔系门超人嚟嘅，佢唔系我哋熟悉门超人，就算佢几老好，几肥都好，佢都门超人就系嗰个人，所以佢战队咧，即系到咩十年之后咧，之前忍风战队又系咩就系佢搵翻同一班演员去拍翻一个叫十年后，观众会觉得系佢个样已经唔系当然咁后生咁靓仔啦，但系佢陪住我成长，啲老一辈观众睇住就系呢、这个。系啊，佢成咁佢啱啊！呢个战呢个因为怪兽打完啫，咁佢估计佢人生未结束噶嘛，佢唔系话敌人打完之后佢就完全就消失世界上面噶嘛，咁佢睇观众会陪住佢成长。而今即系嗱，讲翻佢系扯咁远咧， 特首战队海定最高嘅，呢度系差唔多唔敢话所好多唔敢话所有战队都会咁谂啊，但系我至少系我会认为咁样。其次咧就系小林晴子嘅试战队，即系真系好好睇，同埋佢系嘛田夏描写嗰段系好好睇，真不相上下嘅，亦都系方川念所写剧本嘅海贼战队，佢将三十将所谓叫做世代转成嗰个剧情转得写得好靓好靓。以后咧我嗰排会好过呢度就跟住之后就列车战队。第五就系特命就系后半，因为东影介入就有资质同埋啲古灵精怪问题啦，即系大人问题同埋莫名其妙浪费咗时间啦。咁我咧系可惜嘅。然后跟住兽电就排落去，接住光接住系呢个光光，跟住兽权啊、天装啊嗰啲就我唔敢话忍忍者太差啦，但我忍忍者如果相比讲，可能真系点都好天装鬼，因为天装据我虽然我冇睇过，但系据传啦，据传咋，即系戴定头盔先，就系据传都俾人闹得好紧要，呢套嘢系颇为攞命嘅。咁好啦，今个嘅31分钟，哇！我一个人都讲30分钟，我上都相当夸张，我仲以为谂住40-10分钟之后冇嘢讲，跟住即系算啦，头嚟搵个主题收咗佢。好啦，咁今个我挞餐略略嘅。荒密室连到翻嘅附加登值版就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